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11月17号，中国足协发布公告，宣布水庆霞出任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从中国女足国家队在东京奥运会上成绩不理想，到全运会上以国家队为班底组建联合队出战全运会的比赛，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水庆霞的名字也是和中国女足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但是对于水庆霞的了解其实大家都非常有限。但其实在去年年底，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在制作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的时候，就特意邀请了当时任上海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制作了这样的一期节目。接下来我们也不妨通过两位成功运动员之间的对话来了解水庆霞其人其事。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我是来到了东方绿洲的训练基地，来拜访一下上海女足的总教练水庆霞，欢迎水指导。 哎，大家好，我是水庆霞。 同时请回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夏阳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想先跟水指导来聊一聊上个月刚刚结束的这个女超联赛，不知道你对总体队员的发挥有什么评价吗？ 很遗憾，因为原先的这个目标是冲就去拼冠军嘛，但是打到第三名，从这个整个队伍来讲，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哪里，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从这个教练层面来讲，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于自己吧，因为可能比赛是因为自己在很多预案上面可能做得不够太完善，导致了队员在发挥上面还有一些欠缺。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从队员来讲，我觉得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最佳状态，尤其是心态上面。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个比赛，尽管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也是经历了一些东西吧。我觉得队员还是要从心理上面要更多的去要多承担一些。 那其实前半个赛季打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也看出了一些冠军相。那么相对后半赛季呢，稍微弱一点。那你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心态上面吗？ 因为在这个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刚才也在说到说，觉得这个球队一个发挥的话，还是属于教练员的责任嘛。因为在这个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出现了不和谐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导致了队员心态上面可能就是有点变化。 那刚才水指导您是说到了在管理上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具体是哪些细节可以跟我们 比如说场上纪律嘛，因为纪律因为比赛中间出现了打架的这个状态嘛，可能从这个肯定就是管理出问题啊，可能平时上面，因为在历来的一些比赛当中，因为很少出现，几乎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也因为这个场上的这个很多外围的因素，但是我觉得不是最主要，主要还是内因这个东西。可能在因为第一阶段刚才说到第一阶段打得也比较好，可能心态上面可能有点觉得太浮躁了吧，可能觉得这个比赛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真的达到以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出现一些这个因素，我觉得还是这个管理出问题嘛。 那其实在这个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确实也有两名队员被罚下，一个是李佳悦，还有一个是外援这个卡拉米那这个两个队员被罚下，对于这个队伍整个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应该影响非常大吧，因为是两个主要的中卫位置，所以中卫位置对防守来讲还是比较重要。再一个，他们比赛经验队伍当中的这种精神这个鼓励上面还是比较重要一些。所以比赛打到后期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整个后防线都换了。 刚才水指导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出现外援打架的这个情况啊，就可能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或者吃瓜群众上来看，就是哎，说这个外援怎么会有这么冲动的一面？不知道他私下性格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预料到他会有这样一面？ 因为卡米拉在队里面，算今年的话已经两年的时间，平时训练。我觉得他的个人这个职业的这个修养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平时的训练生活当中，因为平时的训练比赛当中别人踢可能无意中或者他是有意的踢到他，他是从来没有说有什么过激的这种行为啊，但是这个比赛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可能因为所以说我刚才说到这个教练的问题，是因为你可能预案想得更周到一些，把可能细小的一些东西能够想得更全面一些。 那他现在就是回到自己的国家了是吧，就没有办法再用他。 很遗憾，因为也要去处罚嘛，停赛十场比赛，还有再一个其他因素吧。 那疫情期间啊，这个联赛是在疫情期间举行的嘛，那么跟过去以往的这个联赛相比，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你在准备啊或者是比赛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以前也打过这个赛会制，但是没有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以往冬训啊结束之后也有联赛啊，包括这个足协杯啊或者是锦标赛的比赛，大概在三个多星期吧一般的这个比赛。那今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封闭在这个里面，平时的集训当中你也可以出去啊什么的，因为等于五十几天全在这个。从精神上面我觉得每个队都是一样，都蛮有压力的，因为你走来走去可能就是三五分踢你也出不去，所以这精神上面还是比较压力比较大。其他的我觉得还好，赛区想的也比较周到一些，包括一些保龄球啊场馆的开放啊，包括乒乓球馆啊台球啊什么的都有。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它是在云南高原比赛，那相对来说难度是不是也会更大一些？ 因为高原的这个球速呀，这个人的这个整个呼吸上面应该比平原要艰苦得多，因为他的球速也是很快，包括跑两下可能就比较喘一些。 之前是有在高原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适应训练吗？ 有，我们因为这比赛一直迟迟定不下来嘛，所以我们大概提前了一个星期样子吧。 一星期够吗？ 肯定是不够了，因为你考虑到后面你比赛要五十几天，如果再提早，差不多要起码两周嘛，起码两周的话，这个要三个月，两个多月，三个月在那，我觉得从这个精神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水土不服？ 今年的话，我觉得总体来说还可以，可能到后期有点。对呀，睡觉这个睡觉还差一点，因为在高原上面，这个可能氧气的关系嘛，所以睡觉有的都不是很好。 随后之后一下子回到上海，会不会觉得舒服很多？还是说回到上海又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应该要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 那其实我们除了前面说到的一些队员有出现心态不好的情况，以及队员有被罚下，这样对球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整个队伍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比方说发挥比较好的这个唐佳丽，来跟我们聊聊他吧。 唐佳丽呢，从前两年吧，一直租借到那个江苏苏宁，从他这个表现来说，我觉得他还是起到他应有的这个作用吧。他也是从上海到江苏之后，他也要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今年他是回归了嘛，回归，然后我觉得队员最大的变化，他从心态上面对自我的要求上面，我觉得比以前要更成熟一些， 更职业了。 你觉得他这次又去到国家队，然后在国家队发挥也很好，跟他再回来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成熟是在他对平时的训练啊，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他还是有目标的，也希望能够到国外去踢踢球。 他有说过他想去什么国家吗？ 可能原先想去西班牙吧。但是可能西班牙可能这个工作上面这个东西还是有点那个 就是 劳工证， 劳工证上面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嗯、 是是，我们知道唐佳丽也是，确实是她的就是职业生涯还是有起伏的。刚刚开始可能年少就成名了， 对对， 后来中间又有沉浮，然后现在的话又起来，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谁知道也是看着她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为期两个月的2020年女足超级联赛于2020年8月到10月在云南省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举行。赛会制的比赛让很多队员并不适应，甚至于上海女足与武汉女足比赛中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两队球员拳脚相向，火爆场面令人难以置信，这也是做了十年教练的水庆霞完全没有想到的状况。其实队里除了年轻球员之外还不乏妈妈级球员，而队员情绪的稳定也需要这些妈妈级球员的帮助。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继续对话水庆霞。 那其实队里面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包括还有妈妈球员， 嗯， 水指导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今年我们队伍有两位妈妈，一个是那个邱芳芳，小孩差不多也要1岁样子吧。 嗯， 还有一个张欣原先在之前也是在一直在国家队，所以她这个回来之后，去年她差不多4个月之后，然后就比赛慢慢就开始打，我觉得她还身体素质也是真的挺好。再一个什么，可能做妈妈了，可能责任心更强了。原先底子也不错，所以他对自己要求啊，以前还是比较情绪化一些，因为小公举嘛，对自己比较任性一些。但是做妈妈之后，然后对自己还是有严格要求的。嗯， 他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完全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这个需要很久吗？ 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因为张欣相对来比较快一点， 嗯， 因为他本身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张欣恢复了大概4个月样子吧，慢慢在四个月，然后从这个比赛，然后10分钟、15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直打到最后，有的个别场赛打到90分钟以上。 嗯， 他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因为邱芳芳从今年刚回来，所以他5月份回来，我们8月份比赛也差不多3个月，也是个人很努力。因为一方面在高原嘛，高原的比赛和平原还是有点差别，所以对他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他比赛相对打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差不多练了3个月，能够打一些比赛，我觉得也不容易。 嗯，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这两位妈妈选手是他们，是您请他们回来的，还是他们自己想要回来的？ 嗯，他们自己要回来。 嗯 嗯，但是我也有这个愿望。如果说他们愿意回来，我还是愿意接受的。 嗯，那作为妈妈级的选手，他们怎么样去兼顾这个妈妈的一个使命呢？就怎么样给到自己的孩子有足够的相处的时间？ 对，而且疫情期间不是都封闭了吗？那这个家里面怎么样去兼顾到呢？ 嗯，疫情期间，我觉得这两个人，我觉得真的挺对自己还是很有要求的。一般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放假，或许说给他们更多的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就是你可以早点走，然后晚半天，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嘛。因为张欣是南通的嘛，所以他要回去的话时间还是比较长一些。 哦， 原先那个高铁还没有开，所以他可能回去要将近3个小时，那现在可能方便一些，过去大概1个多小时吧， 嗯， 到家里面大概两个多小时，2个小时多一点。 你们一般在上海训练的话是多久有一个假期呢？ 正常的话我们每星期都放假，因为他回去的话要很晚了， 嗯， 所以呢一般都是给他多半天，然后晚半天，因为这样我觉得老队员对自己还是有要求，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亲情的这种关系， 对，人性化关怀，否则太苦。 对，我们也是， 因为他父母都在管他小孩嘛，因为他爱人也是那个曲棍球队的嘛，也是运动员兼教练吧，可能是，所以他相对不是很照顾的比较不是很多。疫情嘛，但是他也蛮懂事，天天和他儿子视频嘛，就是有时候他还是比较就是认为自己老队员一方面妈妈也不说有特殊的这个，他也不需要有特殊的东西。 嗯，我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支持他们重新复出再踢球吗？ 那很支持，很支持。 因为张欣的父母也很支持啊，爱人也很支持。因为邱芳芳呢，因为今年刚回，她爱人以前是大学里面打篮球的，人也比较高，她小孩相对要小一点，她爱人也很支持。嗯，有时候我们放假了，她也是有带个小孩过来看看她什么的。嗯， 对，也希望更加人性化的一些这个队里的规定啊，可以留住这些老队员。 对， 也是一种财富嘛，我觉得。 是的，是的，而且是一种传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妈妈球员能够继续驰骋在这个赛场上面， 向西方靠拢了。 对对对，然后说完这个妈妈队员，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个队里的这个颜值担当赵丽娜。那这个赛季我发现她是时而打主力，时而打替补，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根据队员的这个情况来，我希望对于老队员来讲，我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希望留住这些老队员，因为从小踢球然后达到这个一定的水平之后，然后你说放了就放掉的话，我觉得太可惜了，因为相对来说搞运动人还是相对比较少，优秀的人还是比较少一些，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去留住他们。除了这个一些待遇上面好一些之外，我觉得还是关键是这个环境比较好，这个氛围比较好的话，队员也愿意留在这里。所以他呢，全国家队回来之后呢，可能心里面也有点变化，有的也不想，有一段时间也是不太想去从事这个运动吧。 嗯， 但是慢慢的可能自己接触一些朋友啊，或者给予他很多的建议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然后他也觉得，我觉得可能内心还，我觉得还是骨子里面还是喜欢嘛， 对， 还想想还是不舍嘛，所以回来说他去年情况不是很好，但今年我觉得慢慢回归到一个正轨当中去了。 你有跟他进行这方面的这种商量吗？关于职业生涯规划啊等等？ 经常我们会经常聊，但也不是说大家坐在那就是一本正经去聊，可能队员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时走走路啊，有时开开玩笑啊，到他们房间串串门啊，然后就说说什么的，就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而且他老队员了嘛，他也不需要你去太多的去灌输他，他自己心里也有数的。 对， 其实挺让我佩服的一点，从水指导的身上让我看到非常开明，然后能够给到运动员一个更多的空间，让他们除了足球之外，可以去发挥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其他方面的一些经验，去让他们去积累。不知道比方说像赵丽娜说接到一些商业的邀请，你会怎么样帮他去处理呢？ 原则上呢，我觉得这是对队员来说是种肯定，也是宣传女足。我关键是第一条，我就想到，因为是宣传女足，这个女足整体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的活动，去直接去参与，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这样我碰到的大部分的教练其实可能都是直截了当，就说只能待在队里，不能参加任何商业活动， 对， 不能接受任何的采访，就跟水指导的这个方式完全不一样。 但这个我相信也是有一个度的，对吧？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你完全影响到这个训练，我觉得可能对这个球队带来很多的管理上面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周末啊有一些必须要，我要问，有的时候如果说在周中的话，你影响训练了，是这个活动是不是必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活动？如果是奥运会的一个宣传，或者是对于女足的一个宣传，那我觉得可以应该放一下，对，权衡一下，因为他是不是单单是为他个人嘛，而是一个整个女足队。 现在也是市场化了，也需要这样多元化的这些元素。 对 那其实这个赛季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都是一些国内的球员，那其实外援也是挺亮眼的，包括这个来自非洲的这个外援班达，您对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价，或者是觉得非洲的外援在我们的联赛当中起个什么样的作用？ 从目前这个女足整体形象，整体来看，非洲的比较多一点，基本上各个队都是一样，因为她身体素质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冲击力比较强，比较强壮一些，应该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但班达呢，因为比较年轻嘛，才20岁，所以她这个整个，因为今年等于说在队里面也真正在队也差不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相互间的这个磨合还是要差一些，但是他个人的这个球商还是比较高，而且这个适应能力也很强。 他现在是已经回国了吗？ 回国了，回国他们有打一个非洲联盟联合会杯吧。 啊，那他什么时候还明年还会再回来吗？ 回来，回来， 啊，就等于就已经是续约了，等于 对对对， 作为非洲的黑种人，他们的体能就是天生比我们强吗？ 好像是天生的吧。 就踢球同样这个，或者说一场比赛啊、以及一堂训练课下来，他们是不是不太会像中国队球员那么疲劳？ 整个情况呢，有时候打完比赛，我问说班达你累不累？他说、不是很累， 没感觉， 没感觉。他说可能是天生的吧， 一个天生一个年轻都有关系。 对，他说他这个身体素质本身就好，他以前是打那个拳击的， 哇、 所以他的身体综合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这样的队员被你找到也是不容易的， 对，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一般球队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这一些非洲球员的呢？ 因为他有国内有那个代理人嘛，国内这个代理人、和国际上面他们是有一个协议的，就是国外的经纪人和国内经纪人双方代理，然后推荐嘛。 就他是你亲自挑的？ 别也是经纪人去来推荐的，就说看看我们队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比如说需要前锋后卫啊什么的，他推荐几个人，然后我们自己做选择，对。 那相对于这个非洲的球员，是不是欧美的就会少很多？ 目前国内的话，可能基本多数是巴西的比较多一点，非洲的。 是不是这个也考虑到是一个薪酬的原因？ 对对对，这个是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欧洲的可能相对要贵一些嘛， 就是跟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有关。 而且欧洲也有非常好的联赛，可能他们也会更愿意留在欧洲。 对对。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你过去自己非常辉煌的这个职业生涯。其实你在踢球之前是练的田径， 对对， 好像是跳远和五项全能， 对， 怎么会是先练这两个项目的？ 因为我以前是虹口少体校田径队的队员嘛，然后因为那时候招我们教练把我引进到英广豪教练嘛，把我招到那个少体校之后，因为那时候还是面临初三高中开始要分流了，然后体工队可能我们这个身材太矮了，从这个将来的发展来讲，我觉得 田径应该还好呀，田径 它是十项嘛，它最后是、等于是女子是七项全能嘛，可能要求会更高嘛， 对的， 而且你最后是那个跳高分会更高，所以你跳高你像我们这种这个身高你能跳到多少？ 丽佳，你这个可以， 但是我弹跳力很差的呀。 你要有速度，你也要有耐力，综合的东西比较高。就是我们这种身高的话，从这个整体的发展来看，还是估计没什么多大发展。 那你转正 那时候，我那个帆船，他们这个就是水上还招过，就是很多少体校的人，因为分流了嘛，有体工队、田径队不要了，然后到各个队啊，有什么篮球队啊，什么都到这个队，到那个划船队来的，最后他们没要我，为什么？我觉得教练没眼光 了， 说不定你练那个帆船也能练出来。 对啊，这种个性可能会对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很能好一些嘛。 对，但说明呢，你转足球已经很晚了，已经十五六岁了。 我十七岁的时候转的， 那这个起步很晚了，这个会不会？ 那时候颠球什么都不会，都不太会，但很幸运就是被教练看中了嘛，可能。我们骨子里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吧，可能是有这样的。推荐教练也推荐嘛。 那这么晚接触那个球感会不会就差？ 球感很差嘛，很差。比他们，因为当时我队里面83年的时候，队伍出去比赛，我也跟着，是那时候替补。替补就教练也不管你的，因为你打不上比赛，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你相对来说不是队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队员，然后你就等于混在边上的，你就带着你玩的了。所以你要很多这个适应，再一个我们那时候素质很就是球感很差，就可能颠不到十个球，所以我身体素质比较好，我们教练就是个性化训练，对吧？按照现在说来就是个性化训练，然后呢我就是去练球感球性，然后其他的他们跑得多一点，因为我天生可能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一点，就相对来说这个身体上面我就不用练了，然后就是去。练对墙踢啊，颠球啊什么的，停球啊这些东西，基本。 那其实我会比较好奇，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足球，那会喜欢吗？一下子接触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当时教练把我选到这个足球队，一方面可能从田径将来的发展，可能我是没有什么多大培养前途，因为他身高所局限。如果说我1米80几的话，可能就上海田径队就招你去了，对吧？当时去的话，我觉得也很难为情啊，我觉得。 啊，踢球啊，人家都很野的那种感觉。然后去洗澡堂洗澡，然后被那个，尤其是那个下雨天，那场地那个球，那个身上全湿掉了，或者很脏的铲球啊什么的，摔一跤这些。你到出去，人家都很躲着你走的嘛，都是那样，觉得啊，踢球不让人接受，是这样。 对啊，对于女孩子来说， 当时是有那样的，觉得哎呀，这个足球队这么野啊什么的。但是怎么说呢，可能那时候也很躲闪的，因为觉得很难为情嘛，因为觉得踢球都怎么接受，都接受不了的。但去嘛也就去，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大家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混熟了，可能也就他就不觉得你野了。就大家都成为朋友了。 那大概踢了几个月还是几年之后，就觉得哎，我好像蛮喜欢的，并且我也很擅长的。 因为当时在队里面我还算比较小一点队员，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外面踢球人多，那时候杨浦啊普陀区的人踢了大概两年多也有啊，包括川沙那时候川沙他们踢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就反正跟着后面，然后踢后来打比赛，哎，进球了嘛，也感觉还蛮好的， 自信心上来了。 对对对，那教练呢相对来说可能给我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对，那当时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女足的这个条件已经好很多了，包括不管是待遇啊还是这个生活的条件，那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当时嘛，就是渴了就喝自来水啊。 啊， 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我们这个年代 的人、不烧的， 那时候就是你渴了来不及了，你就自来水喝一点，然后苏类似呀，对吧？ 就是、这喝下去不要生病的吗？ 没什么生病、 抵抗力好。 我觉得那时候人能劲造的，好吧，就是很劲造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干什么都可以的，然后你有时候晚上饿了，那时候炒麻粉嘛，上海人说那个 炒麻粉啊， 对吧，面粉那个炒熟、对吧，弄点麦乳精已经算很好了、 这个已经算是营养。 那时候年代的人还是 没什么营养学不营养， 我觉得也就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当时就这样嘛，我觉得 大家都差不多。 对， 但当时女足应该还不是什么奥运会项目，也不是什么， 不是奥运会项目， 世界杯还没有呢。 那时候肚子饿了嘛，那个米放在那个，那时候有那个热水瓶、然后那个泡饭吃嘛，对，放那个生米放在里面，然后热水泡，就等于现在是那个焖烧锅一样的嘛。 那能泡得开的？ 泡得开的，照样吃嘛。那就这样，很艰苦的，真的很艰苦的。所以有时候想想，现在队员和我们那时候比是没有可比性，因为是时代不一样，对吧？要求也不一样。 我刚相信，当个时候其他的运动队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对对，都差不多的，都差不多。 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对女足教练水庆霞指导的访谈，来了解水庆霞从运动员到教练的成长经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体坛夜话。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体坛夜话。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对女足教练水庆霞的采访，来了解水庆霞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成长经历。 然后在上海队练了几年之后，你就成为第一个被招进国字号国家队的上海球员。 大概练了一年样子嘛，然后就选到国家队，但第一年也没去成，因为那个我当时是跟着那个刘清泉教练练球。刘清泉教练是那时候年代当中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吧，最好的一个踢前卫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跟他学的也很多，就是一些小的门槛啊，就是那种技巧啊，那些东西他也教了很多。那时候学，后来那时候那个通知比较晚，可能转再从那个体育委转到我们上体校的话，可能就时间就耽搁了，就那一年就等于没去，然后第二年才去了。 到了国家队想必条件会好很多吧。 比上海要好一点，但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太好。那时候大量，那时候训练还不是很科学吧，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比较封闭一些，就是你看个录像的话，你要找那时候很厚的录像带那样的，然后找一个比赛的这个视频的话，也要通很多的关系，那时候比较封闭一些，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艰苦嘛，比较艰苦。 还记得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吗？ 86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到意大利待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一下子出国 就是打循环比赛，有个很多邀请赛，然后打完之后，然后又在那边训练。那时候反正也是蛮兴奋的， 对，第一次嘛， 第一次出国， 会不会感觉 还是关键是代表中国出去，你知道？那时候的衣服就中国字很大的那种， 对对对，特别自豪的， 现在又流行了， 复古那叫。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不一样吧，感觉不一样。 那其实后面几年应该说无论从联赛、超拔杯赛、全运会这么多的冠军头衔，再加上还拿到了一个这个女足的奥运银牌，你自己个人是最看重哪一个比赛的这个胜利呢？ 我倒还好，我觉得奥运会的氛围吧，我觉得这个到了奥运会之后那种氛围，那种就代表国家出去中国队的就那种自豪感，我觉得比其他时候要更强烈 一些， 那种感觉我觉得和这个全国比赛不一样。 那奥运跟世界杯相比呢？ 那肯定是奥运会的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世界杯那时候就是一个女足单项的比赛，所以它没有那种综合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那种就是，但是他踢球的话，我们那时候记得有80000多人看的话，那时候都傻掉了吧？ 对啊， 看到全都是人，你两人说话根本就听不进。 哦， 那种氛围我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国内可能最好的时候，应该在99年的时候，国内的比赛大概在20000人左右， 就是等于是世界杯之后 对 那段时间。 那这么多观众会不会打乱你们自己的节奏呢？如果你说连你们说话都听不到， 还好，那时候因为那波国家队的人在一起要将近10年以上了， 是 都很 知根知底了，然后非常的默契。 对，就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但是全运会吧，可能有地方的感觉，也有这种就是代表上海出去，那种感觉也还是不一样。 再说上海 是蛮好的， 那么厉害，老是赢。 对对对。 那其实作为这个国家队队员，其实你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曲折，也是有三进三出国家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呢？ 因为我在上海队打比赛的时候，我打的是前锋，中锋比较多一点。然后到了国家队之后，可能在因为你去的比较晚，相对来说，可能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上面，可能都安排都有队员在踢了。我那时候是在国家队的时候打边后卫嘛，左边后卫。但这个后卫不是我喜欢的这个。 你的性格不是那种打后卫的。 就打的比较别扭，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拿现在的话讲，你有很多的去展示的东西，因为防守和这个进攻防守和进攻还是不一样。就那时候比较单纯，进攻，防守防守，不像现在攻守转换也都要综合的东西。就那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边后卫我觉得不是很喜欢，因为你要老在守嘛，我不喜欢守那样，就打得反正很别扭。再一个呢，那时候的我还是比较内向一些，就是不太去想去交流，觉得可能。 喜欢东西不一样吧，就比较喜欢近一点的东西，所以不像去搞那些东西吧，我觉得可能交流上面还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比赛，而且像我们这种也是比较犟的那种，脾气也是比较犟，就是我认为对的，就是好像不服软吧那样的，所以可能在位置的这个重要位置上面，可能你就觉得教练可能觉得你可以有你，但你没有，因为你不是在你擅长的位置上面，你可能内心上面还是比较抵触 的。对 的， 你踢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影响。 对，就觉得哎，可能你可能100%的水平，你可能不可能发挥出来，你别扭嘛，总觉得。那时候可能就觉得这个你不是最重要的，可能就你又回到地方，想不到地方打比赛呢，发挥的也比较好。就是反正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我觉得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就觉得我要争气嘛，就是。你比赛你回来你觉得你很好，谷爱凌你可能退回来了，你也可以放弃啊，放弃那时候你看你就是不行了，但是我觉得当时我就想，反正你说我不好我就好好练呗，对吧，给你看我到底好还是不好，是这样想，所以内心就不是很要强吧，应该讲。 我在想是不是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除了门卫没有，就是没有踢过之外，其他的位置都踢过了。 应该是吧，当时 全能 还是比较全能 啊， 百搭、 哎呀，真是人才。 99年的世界杯您是没有， 我没有参加，因为98年那个曼谷奥运会嘛，曼谷亚运会，然后也是我当时在日本，踢那个联赛，日本踢的还是比较好，回来之后也是一样，不同的位置，边前卫也打，反正这个位置打，我觉得。教练员还是要把这个队员在适合在你的位置上面，可能他发挥的会更好一些，然后回来之后比赛打的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那时候98年的话也要30几岁，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国家队待着了，你30多岁的人做个替补，我觉得 对，但会觉得有点可惜嘛，因为那一届就差一点点就是冠军，说不定我上了，说不定能有不同的结果。 99年他们拿了这个亚军的话，我觉得那时候后来我在学习，我就边踢球边当教练学习。我想教练员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如果说那时候想，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喜欢去挑战嘛，喜欢当个教练嘛，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7月份的时候我就学那个教练证书去了。边踢球边学证那个教练员培训了， 就是在你还没有退役之前你已经准备好说我未来要转型做教练了。 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就想我学习学习总比你不学要好嘛， 对， 是这样， 为未来做好准备。 对，我就想那时候想就是我从教练的角度去学习，可能我踢球会更清晰一些。 对。那么刚才您也有说到，就是您去日本踢球这一段，哎，当时应该您是第一个去日本踢球的这个中国的球员吗？ 也算第一批里面之一吧，因为92年的时候去的。 怎么会想到去日本踢呢？ 因为当时候那时候国家队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必须25岁以上之后，你如果说在国家队效力了很长时间，你可以给你到国外。相对于那时候国外。比国内那个条件也好， 收入也高很多， 条件也好。 就那时候在国内踢大概能赚多少钱？在日本踢大概 差不多吧，两个差不多。但是那个氛围可能，因为当时的日本他那个成绩也是比较好。再一个，他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一些优秀的一些队员。所以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那些东西，所以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外面一方面闯荡闯荡，学学一些东西。再一个能够多赚一点钱嘛，是这样的，这个双方的去考虑。 那这个语言怎么去？ 因为当时俱乐部也给你配那个翻译的，简单的话我可以说说，但是主要场上的这些大概的意思能够明白的。 这个其实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像我们现在队里面找到这些非洲球员，他们都是用英语沟通的，还是就其实大家一个眼神就能意会，或者说一声口令下去大家就知道了 意思，大概知道他，因为那个班达说英文的嘛，班达他是那个赞比亚的说英文的，那卡米拉是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 他不说英，他不懂英文的，所以我们也另外一个翻译，就相对比较刚开始比较累一点吧，因为你说出去的话，他也要 场上在队员之间怎么讲， 关键是那个就简单的就左右啊什么的那些，就是说一说你过来一点，做手势什么的， 就是关键是翻译要更懂得这些专业的东西，对对对，因为你一般的翻译和这个专业的翻译还是不一样， 对， 因为可能一句话它两个单词就可以了，那个绕半天还是要一个适应过程。 所以队员自己要是能掌握英语的话会效率更高一些。 对，我们队伍有很多都会说英语，他们都自己学，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上海队的氛围还是不错的。 对，这也让我联想到其实我刚开始参加一些国际的帆船比赛打官司抗议的时候，就我们也是外面高校毕业出来的一些专业的翻译，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案子翻船的情形他一点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后来就逼迫的我不得不自己学自己去讲。 对，没有专业术语的呀，足球也是有些专业术语外面的这种翻译有的不懂， 对， 技战术翻译不来。 对，还是希望更多的运动员可以自己。 所以现在的运动员我觉得这点也蛮好的，就是他有很多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信息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队伍一般的话，如果老外带训练，我们有一个体能教练嘛，有时候英文嘛，他基本上我们队员有绝大多数人都会讲，都会直接去翻译。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好。 那前面聊到就是说转型做教练，就让我想起来，无论是在上海队还是国家队，跟您一起有做队友的，还是后面其实也经历了一些执教的经历，就是孙文和蒲伟，来跟我们聊聊这两位队友吧。 因为他们因为直接参与到教练，现在蒲伟也当教练了，好像是在大学里面当教练吧。也前一段也是在那个上海足协下面带小男孩的一个队伍当教练。我觉得从他们来讲，我觉得因为99年之后也是名声大振嘛，我觉得从宣传这个女足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因为站在不管怎么样还是站到这个世界的顶峰上面嘛，所以影响力还是不一样。因为他们当时在队里面比较小，因为比我小很多嘛。因为有了这个，然后对自己的自信上面还是表现得比一般队员要强很多。包括现在孙文也是中国足协的官员嘛。 他们俩性格是属于开朗的还是比较内向的？ 都还可以啊，都很开朗。我觉得足球运动员都很开朗，因为孙文相对他的英文比较好一点，所以他直接 更能胜任那样的管理工作。 对，你包括亚足联啊，包括国际足联技术这个有大型比赛参与啊什么的，他接触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 那水指导，您是相当于踢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高龄了，其实我们非常好奇这个秘诀在哪里，因为很多人都踢不到那么大年纪，差不多30岁之前就退役了。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自身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身体素质，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如果你毕竟要跑嘛， 对啊。 再一个，我觉得从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来讲，我觉得还要自律。 这个是的。 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一般的话，我现在也保持这样，比如说可乐这些东西，我都基本上我都不会碰。 所以现在身材还是这么好。 包括一些那个冷饮啊，冰激凌什么的，我也 吃高糖高热量的，少 也吃少，除非有时候想 浅尝辄止 啊。对，但是一般的话，我会就是基本上会要控制一下。 那在运动伤病这块，你之前也骨折过这些的，这怎么？ 因为我伤病还是比较多，那个鼻梁骨现在很挺吧？现在整过容了，你知道吧？因为骨折过两次。 鼻梁骨折过两次，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就 看不出来嘛，没有歪嘛。 但是现在很好啊，然后多挺啊，比以前挺了很多。 那怎么整啊？这个东西里面要植入什么东西吗？ 也没有啊，就是把它扳直嘛，把它扳直，然后那个纱布的点，那时候反正蛮疼的， 肯定 蛮 痛苦的，但是一点疤也看不出来。 没有，它这个断的里面骨头断掉了，没关系的。 现在是嘴上有一个小小的疤。 这个都是小时候比较皮嘛，那个摔了这边好多疤。腿上什么的。然后这个我觉得都无。所谓这个 就 是 外伤， 老天爷给你的东西，你要有很多磨难的，觉得，因为我整个五官长得还可以， 对， 要有一些， 没有，五官是可以，脸也很小， 对，给你一个小的那个缺陷，让你要承受一些东西。我觉得我蛮开朗的，就是想的比较开 心。因为人家说运动伤病多了就会让运动寿命减短嘛，你倒是运动寿命还是很长。 但我膝关节那个十字韧带也断，内侧副韧带。 这个好像基本上每个足球运动员都会 很多。那时候当教练员以后断的，因为那时候 后来在国青待了六年，然后当那个助理教练，因为少的人嘛，然后我上去踢，那时候三队也能踢、哦，然后也是被队员给无意给碰到了，然后那时候风韧带和是韧带都断了，那时候因为运动了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这个胫骨断掉嘛，胫骨断掉，你说那时候在日本踢比赛和男足踢比赛断的，我伤病还是比较多，然后包括腰椎盘突出啊什么的，也是当教练之后。然后运动一下子那个受了伤，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就是命运安排的，这个就过去嘛，就过去。 会影响到你执教吗？ 有时候会腰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会伸不直啊什么，就挺不起挺不直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去嘛就过去了、你如果说你纠结在这些事情上也不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啊，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嘛。 那是不是自己每天或者偶尔也会跟着队员一起稍微跑一跑动一动？ 嗯，我有时候会跑，要跑一跑，有时走一走啊什么的。 在国内足坛，女性教练寥寥可数，大多数女足运动员退役之后并不愿意继续从事教练员工作，而水庆霞却是一个例外，她很早就确立了当教练员的想法，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继续对话水庆霞。 说起这个教练啊，其实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惋惜的是，真正能够像你一样长时期的就站在一线教练岗位上的女性教练非常少，觉得这个还有什么可以激励更多的女性就是球员？ 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女教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可能和这个整个大环境也有关系，因为中国还是有点这种男权社会，有点这种。但是现在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女性教练水平不行，可能觉得比男的要差很多。这个就是以前的观点，但现在也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一点。 你自己会怎样回应这样子的一些质疑？ 我觉得我很棒，因为 对啊，我取得那么多辉煌的成绩， 为什么？因为 这个只是一部分。 我觉得更关键是我愿意去学习，这个是我觉得我提高的地方。当然我做的还是不够，我觉得你包括学一些东西啊，包括参加一些培训啊什么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是不断在学，当然现在我觉得学的越多可能觉得自己缺的东西太多了。 就即便现在你已经是在总教练的这个位置上面，你还是会抽见缝插针的去参加一些课程， 对， 然后自己晚上去向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论知识， 对，包括我看视频啊，包括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讲师也是一样，希望从这个理论上面能够给自己一个提升嘛，哪怕细小的一些东西去改变的话，这个思维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对我这个执教的话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和帮助吧。 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质疑女性教练的水平不行，那其实另一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能够想到的是女性承担着更重的家庭的一个任务，就要做妈妈，要照顾家人。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平衡家庭跟事业的。 因为我比较幸运一些，因为我爱人还是比较支持的，他也现在也是当教练嘛，也是俱乐部里面当教练。因为我好在可能没小孩吧，可能因为可能这些负担要轻一点，然后长辈这些嘛，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他们在照顾，所以我可能会比他们更多的一些时间嘛，就是你可能顾忌的比较少一点。所以可能在事业上面可能做的会更好一些吧，可能是。 现在在国内像一线的女足的教练女性呢，大概还有哪一些比较知名的？ 几乎没有，很多可能就不搞这个一线了吧。一线现在那时候在这么长时间，就我们那一批人可能基本上都在 二线 或者是办公室啊什么的，可能就是我在坚持吧。 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在一线，后来就退下来不做了。 对对，可能是做领队角色，或者是在 带 下面， 或者是 对。 所以我说，像您这样这么多年，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就坚守在一线岗位的，真非常少。有没有一些话可以送到，就是现役的一些女足球员， 然后可以激励他们也加入你的行列。 对，包括你队伍里面有没有一些队员你觉得以后说不定可以接你班的。 但我私下聊的话，我们很多队员觉得可能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们觉得当主教练太辛苦了。 对啊，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工作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有很多的压力啊，包括你自身对自身的要求，可能外界对你的要求，包括球队对你的要求可能会不一样。首先一点，我觉得女性教练也可以去胜任很多的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吧。只要你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愿意去做，关键是你愿意去付出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再一个，可能私下聊的话，他们觉得当教练太辛苦了，可能不太愿意。因为现代人不一样，追求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喜欢嘛，要有一些奉献精神的，要有一些精神。 那现在这些队员，比如说退役，大部分会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城管多一点嘛， 城管就是 也有个别当老师的。 上海有分配工作， 对，因为上海这个后勤的这些保证工作保障还是比较好一点。 是，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风吹日晒的，觉得。 但是你说 需要一个好的皮肤，肯定 对做教练 的 成就感要比做其他的要多很多了。 对对，因为当时我当教练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现在那个李指导也在，老教练那时候在国家队，因为是也是面临着要转型了嘛，要因为你总有一天下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阿水，他说阿水，你以后怎么考虑啊？因为当时队里面我还算比较老的，后面都是小孩了嘛，都七零后的，然后八零后什么都有。他说那个你总要退下来，不可能说一辈子踢球的，对吧？你退下来之后你干嘛？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说那个你要考虑啊，到时候你不要早九晚五的这个家庭妇女型啊什么的。哎，我想想，哎，这个教练我是不是本来我从小就是我就蛮喜欢当教练，因为这个教练从小的时候教练对你影响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在少体校虹口少体校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两个教练对我就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教练可以给很多人的关怀，可能一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因为当时是那个要有糖票的嘛，就一家人家有多少个砂糖规定的，就是有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嘛，是这样。所以回来之后，他一般我训练完以后，然后他教练叫我叫到办公室，然后给我泡那个糖水喝 啊。 我觉得这些都从自己家里面拿过来给你喝的，我觉得教练会给你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以后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当教练。就当时是比较朦胧一些，然后踢了球之后，因为自己也慢慢大了嘛，然后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方向，是这样。 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热爱这个事业， 对的， 去奉献。 对，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带领上海队啊，拿到了非常非常多这个优秀的成绩，像全运会的冠军啊，联赛的冠军拿了好多。那这个里面秘诀你觉得是，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关键是一个球队的一个凝聚力吧，凝聚力，因为真像自己的一个家人一样。我和队员也在说，就是我们有大姐二姐，可能小妹三妹啊什么的，因为又分差很大嘛，因为岁数，包括大姐要像大姐的一样，都给小妹有更多的关怀，然后小妹呢也要尊重大姐，就是大家能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对吧？然后呢，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然后大家去愿意去付出，多少一点计较吧，再一个还是平时要有更好的刻苦训练，你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女足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像水指导，就在您整个执教生涯当中，你教过这个国字号的这个青年球员，教过少体校的小球员，虽然说现在大部分时间是上海女足的总教练，我不知道在教这个三个不同群体的球员的时候，是不是会需要调整一下你的执教方式？ 对，因为你小孩的话他可能都是一张白纸，你要教的很多东西细节上面，第一点是干嘛，第二点就比较细一点。你当青年队之后，你到了国青以后，他的这个荣誉感上面不一样，你可能也是各方队的各地方的青年队的这比较尖子的队员，所以不一样。然后带了青年队之后，然后也是一样，带了成年队可能更不一样，更难一些吧，因为小孩都大了嘛，也有的大姐都30岁左右了，然后小妹才十七八岁，可能每个侧重点还是不一样。 对，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您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最优秀的女性的足球教练了，那有没有被成年队女足的国家队征召过，说想要去让您去执教一下这个女足国家队？因为确实也 没有呀。 我觉得您完全有这个能力啊。 现在我不想这么多，我觉得当然作为教练员，各位以前当运动员也是能够代表中国出去那种，包括现在女超联赛那个奏国歌啊什么的，我一般都会唱，我反正觉得蛮有那种激情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誉的感觉。现在我也每场比赛我都会跟着唱，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感觉，就是可能到奥运会了你场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一直鼓励队员也是一样，你能代表中国出去你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在嘛怎么说呢，说不清楚，反正啊刚不清楚非常就是不一样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是。那我们知道您其实今年54，明年要退休的年龄了，那以后你会想到说我还要继续干下去吗？还是说差不多了我就退休？ 我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啊，如果说没有如果，如果说时间可以倒流一下的话更好一些。 是 因为你按照这个年龄的话，你三十多岁的那种锋芒，你40岁左右的有40岁的一种向上吧，应该讲你50岁可能比较成人一些，可能又比较因为要退休了嘛，可能会有很多的那种消极的东西，或者说哎呦反正就要退休了，我要干嘛干嘛的可能比较多一点。但是呢怎么说呢，我骨子里面我还是说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真的到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也希望就是尽自己所能吧。因为你明年就退休了，到底什么个情况也不清楚，但是我希望我在这些教练员生涯当中，我觉得我还尽自己最大尽全力去做吧。我就一直和队员在说，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夜间风力不大，受静稳天气影响能见度将再次转差，请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5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天见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气温在0度到3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3日，龙门巷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